轉壞，而再有30,000噸燃油的油輪仍然等候救援。天氣方面，強烈冬季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正時分本港市區氣温下降至12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預測本港密雲間中有雨，天氣寒冷，吹清勁偏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至星期二持續寒冷，雨勢較為頻密，風勢頗大。市區氣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幾度。星期三和星期四早上仍然寒冷，天色好轉。寒冷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12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瑩呢，首先讲一个渡轮的消息啦，咁就是因为船只机件故障，来往北角、观塘同埋启德的渡轮航线啦，而家起系暂停服务噶，直到另行通知。咁就系受到船只机件故障影响，来往北角、观塘、启德的渡轮航线啦，由下昼嘅2:00正开始系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受到強風影響，港珠澳大橋主橋嘅中快線咧，車速限制係由每小時嘅100公里降到每小時50公里。咁另外慢線嘅車速限制亦都由每小時80公里降到每小時50公里。駕車人士經過亦都請你特別留意。喺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車龍排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慢線落灣仔係暫時正常。紅隧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灣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今日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芝楼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蓝田德田村德龙楼、蓝田康日苑康丽阁、蓝田启田村启旺楼、蓝田启田村启顺楼和深水埗泽安村荣泽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18-35岁的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的想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像灯胆般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3月15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00，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个礼拜过去，大家都一路看着冬奥的节目。今天是2月19日，听日呢，这个全世界瞩目的冬奥呢就会闭幕了。咁我相信闭幕礼上边咧都会有好多好精彩嘅表演，但无论点都好，呢次嘅冬奥精神系简约，同埋咧以高科技、环保呢个方向，咁我相信咧依然都系继续紧呢个咁嘅主题嘅。咁啊，冬奥到现在已经呢个即将结束，咁啊喺呢个礼拜咧。我自己本人就一路都緊貼住呢個各種嘅新聞報道去呢個睇冬奧嘅情況。咁啊，我喺網上咧就收到一個聽眾喺温哥華嘅，提出一個我從來都未 好少聽到嘅一個講法，就係、是、希望佢係基督徒啦，佢就祝習近平同埋普丁啊身體健康，佢先能夠住壓制住美國呢種肆意咁樣喺世界上為所欲為嘅表現咁。咁我都係好少有聽到遠在海外嘅呢個我哋港僑啊，有咁樣嘅態度。咁啊，呢個都係睇到個形勢喺處變化緊。咁啊，冬奧到現在已經即將結束啦。如果用下《紐約時報》一篇嘅評論咧，我就覺得都係好值得我哋呢個注意嘅。佢主要嘅精神就係講美國想壓制冬奧，用盡各種嘅辦法，咁啊睇嚟咧係壓唔住啦。而冬奧嘅整個表現又更加增添咗中國政府、中國呢個管治嘅又一個成績，又一張成績單，咁啊列入去中國國內嘅政績嘅優秀嘅表現。佢話呢一點咧，就已經大家係都睇到嘅事實。咁啊，圍繞住冬奧嘅問題咧，全世界有好多嘅討論。咁我諗太過尖鋭嘅呢、這個嗰種嘅討論咧，我就覺得喺冬奧嘅精神強調和平嘅情況底下咧，我都唔想講得太多。但係有兩位嘅呢個政治領袖嘅大國政治領袖嘅人物嘅講法咧，就不得不呢個有所表示反感。一個就係美國嘅佩洛西作為一個議長，嚇佢煽動美國嘅運動員，話你哋咧就集中比賽啊！唔好得罪中國人啦、啊！佢哋會用好兇狠嘅手段、好辣嘅手段嚟對付你噶咁。我就覺得呢啲完全違背奧林匹克精神。而作為一個大國嘅領袖人物，點解會越嚟越降班成一個咧？好似小學生鬧交咁樣樣。一個世界性嘅講明嘅精神就係幾大衝突都好，都應該停止，讓大家集中去呢個比賽，係一種奧林匹克精神，都仲要喺裏面咧咁樣樣嚟講嘢，咁啊可見美國咧對中國嘅壓制咧已經到咗有啲歇斯底里啦，真係，即係已經變咗一個好似一個細路仔咁樣樣喺處做嘢。咁啊，另外一位就係、是、加拿大嘅杜魯多嚇，咁啊佢嘅。提法咧就係、是、喂喂喂，你哋唔好掛住報道東奧啊，要講多啲中國冇人權啊咁。咁啊，結果咧喺加拿大嘅嗰個報道裏邊咧，就一面就有東奧嘅某啲場景，一面就講啊呢、這個新疆就滅絕，嗰度啊滅絕，好多嘅呢啲咁嘅挑釁性嘅説話咧，就夾雜住喺啲報道裏邊，咁先引起咗。好多可能我哋海外嘅華僑嘅一種反感。嗱，我覺得過去咧，當西方國家好有自信嘅時候，一到呢個奧林匹克咧，都會採用一種好有風度嘅態度嚟講嘢嘅。但係而家突然間全部變曬呢個好低級嘅呢、這個好幼稚嘅好歇斯底里嘅。即係咁樣樣嚟亂噏嘢咧，我就覺得的確係實際上會感覺到，以五眼聯盟為代表嘅呢啲國家咧，係處於好焦躁嘅狀態，咁樣樣嚟睇呢個問題。咁我覺得佢哋焦躁，我哋作為大國嘅民族，我哋唔需要好似佢哋咁焦躁。我哋翻翻嚟，因為冬奧就嚟結束啦，我都想比較。同大家睇下分享下我呢十松啲日睇住冬奧嘅好多嘅情況，當然我係集中講開幕式啦咁。開幕式呢、這個我係全神貫注，佢全程係140分鐘， 咁啊，從開場一路到結束，我覺得事後要好多嘅反覆再睇思考，究竟中國政府想傳遞一個咩信息俾全世界嘅人民？如果大家有睇東奧個開幕式，就睇到係一嚿大冰，然之後咧呢嚿冰，我哋五環嘅奧林匹克嘅運動會呢種和平更高、更強、更健美，呢、这個全世界人民團結起嚟呢一種嘅精神咧，就破冰而變成奧林匹克嘅五環嘅象徵。嗱，呢啲都係用高科技去顯示，全世界睇呢個形象咧，就好清楚地係表達咗一種中國哲學對世界嘅希望。喺疫情底下，喺全世界而家呢個美國唔認，但係事實上佢發動緊一場冷戰嘅情形底下咧，呢、這個奧林匹克破冰而出，呢、這個係極深嘅寓意。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林神生想联同朱托尼将方恒之赶出林氏集团，朱托尼答应，但系条件系林神生同佢一起开发铝土矿。为咗成事，林神生竟然不惜行贿。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奥林匹克嘅破冰而出呢个寓意，咁跟住我哋见到入场式嘅时候咧，系有好多嘅呢、這个特导引嗰啲国家嘅队伍入场嘅方式。过去多数系举住国旗之外咧，就冇咩特別嘅象徵嘅一種表示嘅。嗱，今次咧，我哋最初睇嘅時候係冇留意，後來當見到呢啲星、呢啲冰雪片逐步匯集成一個大冰雪片嘅時候咧，就知道中國人嘅呢個文史節呢個寓意嘅方式咧，就表達出嚟啦。每一個國家嘅入場嘅導引者揸住嗰個雪片，寫住個國名。到後來就呢啲咁嘅雪片就一路飛到去呢個大嘅雪片度，形成一塊呢個大嘅好靚嘅雪片，並且喺中間咧就進行聖火嘅點燃。咁啊，聖火嘅點燃咧，呢次個個以為睇有啲咩表現咧，原來就係非常低碳環保地將原底嗰支聖火擺落去個適當嘅位置。咁成粒冰咧就一路向上升，係展示咧一種環保嘅意識，唔再去強調呢20日要燒到熱火熊熊咁嘅做法。咁跟住冰，所有嘅冰片就形成一個大冰片，形成一個全世界人民嘅團結起嚟嘅呢個象徵。嗱，我就覺得咧，呢次嘅奧林匹克嘅冬奧會咧，係充分顯示咗中國文化的深厚的底蕴，無論是對雪的描寫，因為冬天嘛，當然對雪啦有描寫，所以《朝鮮日報》就講話係咧來自蘇東坡一首描寫雪的詩演化出嚟嘅，咁呢個咧係佢嘅報導。咁我而家都查緊，究竟嗰首詩，蘇東坡嗰首詩係點樣樣嘅？因為好即係匆忙之間要查資料，一查唔到，我會盡量去查，究竟講緊蘇東坡邊首詩？咁係唔係咧？我亦冇聽過中國方面嘅解讀，但我相信咧，總係寓意於中國文化嘅深厚嘅一種展示。咁啊，成個嘅精神咧，就係顯示一座全世界嘅和平嘅追求，全世界嘅奧林匹克精神嘅更高、更強、更美、更高速度嘅追求， 又顯示一個全世界人民的共建一個美好的人類社會，共建我們的未來。所有這些都是用中國式的文史哲的寓意方式來表達，而所有這些這樣的表達最終呢就顯示出中國向全世界作緊自己的論述，論述緊中國對世界方向的推動。如果大家在腦裏面這兩幾年都有看新聞的，我相信你會看到一個情況，講親中國的就是同建設和平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法有關，而講親美國的一句就壓抑中國、打擊中國、壓制中國，第二句就是美國所到之處就是戰爭、戰爭，他的特種部隊又炸死誰了，去打哪裡了。咁啊，當然最狼狽嘅就係呢個阿富汗嘅撤退嘅情況。嗱，而家中東，我相信會有一個新嘅形勢會出現，因為美國調整佢嘅政策，將佢嘅力量壓制嘅力量，同埋咧呢個領導世界嘅力量咧，誒確定喺壓制中國，於是咧就嚟咗亞洲東部。咁啊，但願中國承擔咗中東人民的苦難，美國來亞洲東部要壓制中國了，他們減輕對中東的很多的破壞和殘殺，但願中東人民得到一個安寧。我在假期期間跟一個來自敘利亞的這個朋友談到他們的國家，他們說好彩現在美國將力量部隊拉過去亞洲對付中國啦，可能咧我哋中東嗰邊嘅國家可以喘一口氣啦咁，嚇咁啊呢位先生啊同我介紹到呢、這個即係美國嘅特種部隊呢、這個即係殺呢個 ISIS 喺個三個國家交界嘅地方啊，咁佢作為敘利亞人，佢好詳細同我解釋，佢話嗰啲 ISIS 嘅人咧，根本就不是他们当地的人，连他们的说话大家都听不明白，就不知道为什么过去这二十年就逐步逐步就向这个地方集中，就在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亚三个国家的不毛人地带就一路集中，这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而他们认为这种力量根本是美国培植出来想瓦解中东同埋呢呢个打击一带一路嘅中国国策嘅，咁呢个就係一个敘利亚嘅人民啊对我亲口嘅叙述啊，咁佢係一个我都喺呢个节目曾经讲过，佢係一个敘利亚嘅呢个上层阶级嘅家庭嚟到中国留学做一个医生啊，喺中山大学毕业，医学院毕业嚟咗香港，而家基本上呢就係、是即係香港嘅幾十年定居咗香港，佢非常關心自己嘅祖國，嚇佢嘅兄弟都係外交部嗰啲高級官員，佢嘅叔伯都係敘利亞政府過去嘅嚇呢個嘅高級官員，咁所以佢哋對敘利亞嘅關心當然遠遠超過我哋，同埋咧知嘅嘢遠遠多過我哋，所以當佢講到呢、這個中東的痛苦，而家可能咧，美軍轉咗嚟亞洲東部啦，可能咧，中國人民去頂住佢啦，中國軍隊去頂住佢啦，佢唔能夠好似喺中東咁肆無忌憚噶啦，因為中國係一個強國，嗱，咁亦都俾我有好深刻嘅體會，嚇，如果我哋嘅國家唔係一個有能力保衛自己嘅強國，嚇嘅結果。一百多年前，1902年就係辛丑，喺現在就係中東，所以當我哋睇到美國等於戰爭，中國等於建設嘅時候，我哋係好唔想見到呢種情況。我哋期待美國喺今後幾年嘅時間，逐步能夠調整佢自己嘅國策，總結佢哋嘅經驗，唔好將美國等於戰爭，讓美國都等於和平， 等於建設。嗱，呢一點咧，我哋喺處期待。啊，就喺呢個時候，就呢呢個冬奧期間，美國政府喺二月上旬呢個六七號啦，大概嗰幾日嘅時間，就佢哋嘅國會通過咗4500億，為咗要追超中國嘅投資，各種各樣科學技術啊，追超啊咁。其中只有30億咧係要嚟干預香港同埋台灣嘅，咁呢啲咧中國政府就表示反對。如果你嗰幾千億係攞嚟追超中國、追趕中國，搞好高科技、搞好自己嘅嘢，我哋歡迎競爭。但係請記住，佢已經開始用社會主義方式啦。嗱，過去逢係呢啲咁嘅市場經濟嘅嘢，資本主義社會咧係各間公司各自籌謀嘅，冇話由國家統一準備撥錢嚟支持咁多樣嘢，4500多億美元支持各種科學技術嘅發展。要佢話，如果唔係咁做，就俾中國完全贏曬啦，係嘛？咁啊，佢哋話10年內咧追到冇得追㗎啦，咁嗱，咁呢啲咧佢哋心急要追中國。而投錢落去，用社會主義方式，政府投錢落去嘅方式，嗱呢個已經學緊中國㗎啦。大家記住啊，佢咁擔心就擔心呢啲嘢。本來佢哋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嘅，應該係各自發展嘅，政府還政府，公司還公司嘅。而家咧，美國政府要投錢落嚟，咁樣樣支持啲民營公司嚟追中國啦，即係話咧，中國嗰套先得，美國嗰套唔掂啦。嗱，各位。呢、这個就係重複2008年嘅時候，美國出現金融風暴嘅時候，最後都係咩呢？用國家力量去支持啲銀行，去挽救美國嘅經濟，最後係用社會主義國家之力嚟解決美國嘅市場經濟嘅問題。呢、这個咧又第二次重新再出現，學習緊中國，我哋非常歡迎。 你是你，个个说你长不大，现在就是在此前，不等于一起过活不怕挨，用微笑回复这份疑惑，我不开心也只想你开解，你懂得怎关怀，爱就爱，永远也会怕失败，但是为着怕输，为反心中所想有什么痛快，别奇怪，情感也是成就，如不可跟你框上框的界，人有谈何愉快，难道是为了安置未来才爱你，计算过安享晚福便一起，说到底我暂时受不起，爱别忘面包那些道理，只想去成全自己，谁活着未靠感觉做人才可悲，陪你到处吃街灯晚餐极欢喜，只因想挽手，决不因世俗看得起你，若照着吃苦也饿不死，庆幸我愿你去到这境地，未问现实会否容许这种天真继续不放弃，遇着你需接受逃避，如花种总要爱光线空气，人又如何自欺，难道是为了安置未来才爱你，谁要计算过安享晚福便一起，说到底我暂时受不起，爱别磨面包那些道 算过安享万福便一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7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初步阳性个案亦都有大约7000宗，预料连续第四日，两项数字合共过万宗。访港的内地流行病学专家团继续第三日的考察行程，专家团四人朝早到位于新蒲岗的个案追踪办公室。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和首席医生欧家荣等人在场。专家团昨日到政府总部，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等人举行会议。专家团之后又到访卫生防护中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上星期的假日有17个外佣因为违反二人限聚令被当局票控，他预告今明两日警方将会严厉执法，不会再发出警告。对于有人呼吁透过众筹协助外佣缴交5000元罚款，罗志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有关做法等同间接鼓励外佣违例聚集，劳工处可能会对有关人士采取法律行动。罗志光在电台节目上说，雇主应该劝喻外佣在假日留在屋企休息，减少出外聚会，法例亦都容许雇主以身代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一些国家因为新冠疫苗接种率高而认为疫情已经结束的想法危险，强调不能够忽视 Omicron 变种病毒带来的威胁。谭德赛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的时候又说，目前全球每星期大约70000人死于新冠病毒，非洲国家未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口高达83%，那些地区卫生系统不堪负荷。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容易出现传染性更强、更加危险的变种。谭德赛呼吁各国积极为世卫主导的一项国际合作倡议提供资金支持，填补今年160亿美元的缺口，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疫苗、检测、治疗和个人防护装备等。天气方面，预测密云间中有雨，天气寒冷，吹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至星期二持续寒冷，雨势较为频密，风势颇大。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三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天色好转。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接近电话机楼，咁另外咧反方向蓝田入口一段近管道入口一带咧，亦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亦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喺何文田咧，因为有较早前嘅路陷影响，忠孝街去爱民村方向近天柱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沿佛光街行驶嘅车辆禁止喺近天柱嘅交界转入忠孝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你尽量考虑改用其他道路。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话。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过去我们没办法去改变，但是将来绝对可以凭着信念和坚持勇敢大踏步，继续努力向前。 何亨，今次你来万千宠爱玩联城系列，不用这么深情是吗？ 要的，年老话靓声帮手读点唱信嘛。 今个星期有手下留情，何亨 月阳和你深情互送。 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我们的朋友啊，听这件事的时候呢，都是要呢注意知道新闻的来源和新闻的真假。因为正如这个埃德曼纽约那间公共关系世界最大的调查公司，28个国家先进国家的调查，原来最不受相信的就是新闻机构，因为他们没有经核实，是为了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经济利益来用新闻的，讲播新闻、讲新闻的。所以呢，现在他提人家小心啊，很多事究竟目的在哪里。所以大家听新闻的时候呢，要注意。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电台会讲一些不正确的事，而是因为来源呢非常复杂。不是一个新闻机构的问题，是全世界的新闻都处在一种呢，就是它质素有问题的时候。所以希望大家小心一点。刚才讲到在春节这个二月初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过呢几千亿嘅嗰个拨款，而且仲齐心合力，非常迅速。吓，呢个佩洛西仲出嚟讲啊，我哋一定会咁做啊！如果唔系咁做，我哋远远输俾中国噶啦。咁啊，亦都使我谂起佢嘅参院嘅哈里奇先生啊，你哋一定要去中国睇啊，睇下而家中国变成点啊！你再唔睇，再唔拨款咧，我哋系输到好多条街噶啦。咁嗱，咁呢啲咧。容或佢哋會有誇大成分，中國亦都唔係真係叻得咁緊要，好多唔緊要。中國嘅進步裏面亦都帶着好多缺點，好多沙石，好多粗糙嘅地方需要改進。但係既然承認中國喺前面，既然要學中國，就加大個社會主義嘅嗰、那個嘅方式嘅國家嘅支持嚟支持美國嘅公司，咁我覺得咧都係一個好事。因为正如我哋政府成日都讲，国美其美，吓你美国做得好嘅，我哋话好嘢，吓中国做得好嘅，你赞呢句好嘢，咁于是咧，你学我，我学你，大家将世界建得更美好，共同走向未来，呢、这个就系呢次奥林匹克嘅一个精神所在。咁啊，但愿佢哋心里边唔服一件事，做都系照做，听亦都听。即是共建人类美好的未来。希望呢这个听听一下做做一下，大家真的能够呢同向而行，共建人类的社会。这样的时候呢，和平是人类的总的愿望。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强国也好，是想战争的。所以喺呢个欧洲嘅乌克兰嘅事件，点解大家咁关心？吓，点解法国咁紧张要去俄罗斯进行咁多嘅斡船活动？一切一切都系希望和平，唔好有战争。因为 上個世紀的幾次的世界大戰是已經呢這個造成很大 的創傷的了，大家都總結出經驗、啊、當然在過年期間十零十號八號的時候之前呢就講話俄羅斯準備有核戰的演習，咁啊，又講個消息一條出嚟，即刻又冇咗啦，啊，咁啊，彭博社一條，俄羅斯已經出兵啦，後來即刻宣布，啊，唔係，我哋攞早咗，因為我設定咗好多題目，撳錯咗掣嘅啫，咁嗱，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希望大家咧，即係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要求建設，要求發展，凝聚成一股力量，唔好俾人导向一个战争破坏、杀伤、杀害的世界。我觉得这个奥林匹克还未结束，这个精神应该是继续在树。所以当讲到普洛西他们对奥林匹克的泼脏水，即是咁样撩下撩下，叫啲美国运动员要因住唔好呢个同中国嘅运动员有任何冲突，因为佢会好凶狠嘅，咁即係呢一类咁样嘅无无谓谓嘅讲法啊，直情即係我觉得係完全唔符合奥林匹克精神。所以呢次嘅奥林匹克里面一个好重要嘅就係中国式嘅呢个文学历史哲学嗰种寓意式嘅叙述。啊，咁嘅时候咧，就更加显得成个会嘅简约，同埋表现出环保、高科技嘅情况。咁喺呢个精神里边，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一个镜头，可能经过咗呢二十日嘅讨论咧，大家已经开始会知得多啲噶啦。就系我第一日睇嘅时候，二月四号晚上八点。睇到呢、這個十點幾嗰個時間，咁其中喺和平鴿聚埋一齊嘅時候，突然間就見到一個小朋友就企咗喺側邊度冇喐到，咁大概四五歲咁上下，即係咁嘅年齡。咁跟住咧見到一個小朋友喺大隊裏邊咧就行出嚟走嚟拉翻呢個小朋友。入翻個和平鴿嘅大隊裏面，構成一個全世界人民嘅和平嘅愛心。好啦，咁呢個鏡頭，如果你話佢係偶然嘅小朋友嘅錯失，就唔會有聚光燈望住佢嘅。但有聚光燈望住呢個小朋友，孤零零咁留咗喺出面，然之後又有一個大少少嘅，我諗係七歲八歲咁嘅大啲嘅小朋友，又出嚟。就拖翻呢个小朋友入翻个大队里边，入翻个和平鸽大队里边。咁呢个镜头咧，当时睇嘅时候咧，好多人有人就以为系细路仔行错路，偶然嘅错失。但系我就觉得唔会，因为佢镜头聚住佢。如果系行错路，总指挥嚟讲，一定唔会将个聚光灯望住个小朋友嘅。呢个显然系有意嘅表述咁。咁后来过咗几日之后咧，各种嘅叙述就出嚟啦，吓、啊、真系咧系中国式嘅寓意，系寓意我哋一个也不能少，世界和平，全世界人民共建一个美好嘅世界，边个国家边个社会都不能少。即使好似湯加共和國呢啲已經就嚟咧，不久之後可能會被水淹咗嘅，我哋都要伸出手嚟，要拉佢一把，讓佢哋一個不能少參與世界嘅和平建設發展，共享人類嘅呢個融和嘅發展嘅未來。嗱，咁呢一句説話咧，就係顯示出一個也不能少嘅一個寓意嚇。亦都你可以解和平嘅問題，你可以解建設嘅問題。咁啊，有啲朋友咧就將佢就更加有興趣地就解成台灣問題啦，嚇。咁啊，有記者就去訪問洪秀柱前國民黨主席，就問啊你點睇咧呢個咁？咁啊，洪女士就一句都答得好技巧，佢話合久分久必合咁，嚇。即係咧，係顯示咧，即係會翻翻大隊，中國咧一定會咧唔會放低台灣，孤零零喺出邊嘅咁。嗱，咁呢個咧，你話有冇政治咧？有嘅，有冇寓意喺裏邊咧？有嘅，係嘛？ 咁我睇呢啲嘅時候，我就諗起歷史啦。李鴻章就係親手處理將台灣啊呢啲地方，呢、這個韓國嘅北朝鮮啦，嗰陣時朝國朝鮮嘅呢個半島啦，越南啦，係即係俾外國侵略割咗出去嘅。佢當時就講：安知百年後，我哋嘅後人唔會將呢啲嘢拉翻嚟成翻我哋嘅國土咧，咁呢個就李鴻章嘅一個我最深刻嘅一句説話。 疫情反覆，快啲打第三針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呢次嘅奥林匹克运动会咧，除咗简约之外咧，高科技又系一个。大家有冇留意到佢哋啲小朋友最后好多小朋友、好多群众呢、这个聚集起嚟嘅嗰块大嘅 LED？嗰塊全世界超巨大嘅 LED 嘅屏幕，嚇！當啲群眾、人民群眾拖住手一步一步向前行嘅時候，每向前行一步，後邊嘅鏡面咧就顯示圖像。咁、那個圖像嘅顯示咧，億萬嘅中國人民對呢個世界、對和平建設各個渴求同埋個期待，對國家嘅發展嘅期待，佢每向前下一步，後面嘅圖片嘅圖像就出現，一直到佢哋行到離開個場，咁啊後邊就一幅大圖片。另外呢幅圖片後又演變成全個地球。就人類喺地球上邊共享呢個世界。當啲小朋友即係佢聚集成和平甲嘅和平嘅心嘅時候，佢哋每向前行一步，下面嘅 LED 燈咧就作出人工智能嘅反應，就反映出啲雪花，咁就一路向住咧嗰個全世界團結起嚟嘅愛心嗰個圈度行落去，咁成個 LED 嘅大平面咧就係同踩喺上邊嘅群眾產生一種互動。嗱，呢一個咧又係令到咧大家好即係覺得好新奇，好睇到中國嘅科技發展，而亦都睇到成個嘅呢個安排咧，就係顯示最節能、最環保、最科技嘅一種做法。大家都知道，我哋要2060年就去到碳中和嘅高峰，達到全標，達到呢個符合標準，要做到咁係一個科學技術發展嘅問題，係一個國家政策嘅問題。所以由呢次呢、這個東奧開始就已經顯示出嚟。咁啊，因為呢次係第24屆嘅東奧，咁啱啱咧。又在中國就是24氣節立春那日，啱啱那日就是立春，所以呢就抽到正，就以24氣節作為這個的整個表現的主題。咁當然啦，我相信咧就唔係偶然嘅，唔係話張藝謀講臨時咧呢幾年先諗出嚟嘅，我就唔係幾相信，我就覺得肯定係。因為呢啲都係國家嘅工程，肯定係邊個時候開幕，邊個時候做乜嘢嚇？因為呢啲又唔受國際形勢影響嚇。二十四氣節係自然嘅氣候嚇。如果我哋揀定2月4日顯個通勝嗰日係立春，由嗰度演化出二十四氣節嘅陳述，呢、這個都係正常嘅。所以你睇一開幕嘅時候係立春。 就咩咧？嗰啲新嘅秧苗啊，綠色嘅秧苗咧，就喺呢個地上長出嚟嚇。呢、這個顯示咧，中國咧進入立春嘅季節嚇嘅氣節。咁所以我覺得咧，每一樣嘢都顯示中華文化嘅深厚，每一樣都顯示中華文化嘅呢個底子啊嚇。在過去，當我哋好強盛，強盛到最前嘅就係前面嗰三百年，我哋開始耷。耷到最前嗰两百年，我哋俾人蝦到咧，趴喺地下度嚇，打到一地都系血啊！我描述啊，五个中国人里边，第一个中国人叫李鸿章啊，俾人打到满口牙血，趴喺地下度，仲要趌起身，好似为国家保持尊严咁。我好佩服呢、這、一个人物，所以梁启超先生话佢系三千年未遇嘅伟人吓，因为佢话做一个。好成功嘅英雄就好容易，做一个咧咁弱嘅国家，处处俾人进攻，处处俾人攻击嘅政治家咧就唔容易。咁所以梁启超生对呢个李鸿章咧系评价甚高嘅。咁呢个就系一个咧打到一地血啦，仲要慢慢趌起身嘅中国人。所以我喺自己嘅著作里边写五个中国人里边，第一个就是李鸿章，系咧俾人哋打到趴喺地下度。流晒血啦，终于趌起身嗰、那个中国人。第二个中国人就是孙中山生，佢开始揾出自己嘅道路。第三个中国人就是毛泽东，佢开始建国，建立一个能够可以抗衡西方嘅压力嘅国家。第四个中国人就是邓小平，开放改革，向世界学习，发展经济，是硬道理。第五个中国人就而家习近平啦。咁呢度就讲到喺。我的節目裏面有些朋友呢有因為都有機會見到我就提嗰啲問題，我覺得係好有意思嘅。佢提我一個問題，佢話老師，你係有人講話，因為習近平咧太早收翻鄧小平嘅韜光養晦不出頭，而太早出頭。所以造成世界美國咁大嘅壓力嚟對付中國咧，咁即係咪因為中國自己即係有啲驕傲，所以造成嘅咧？咁嗱，我係非常之唔同意呢種講法。我知道呢幾年係有呢種講法嘅，喺經濟界、喺世界嘅政治評論界都係認為咧有呢種講法嘅。咁啊，仲有一種講法咧，就咁講嘅，就話哦。中國咧戰略欺騙咗美國，中國咧係呃咗美國，原來最後中國唔跟美國走嘅，WTO 嘅時候俾你入嚟啊，好多做法咧都係咧呢個想你引導中國走美式嘅道路，結果咧2012年十八大之後咧，中國唔走美國嘅道路，走中國自己嘅道路，咁所以咧佢覺得俾中國戰略欺騙咗。嗱，咁呢個係又另一種講法。但係無論點都好，我哋可以咁睇，從2012年到現在，這個十年嘅時間，我哋見到係一個點樣嘅發展咧？咁嗱，呢個咧先至係美國緊張嘅地方。如果中國成長起嚟，繼續呢個走美式嘅道路，甚至真係美式道路好成功，贏美國，你估美國係咪因此就唔會壓抑中國呢？講真，一定係點樣倒都得，你用咩方式都好，只要你係超過美國 GDP 60%-70%，甚至要超過佢，甚至要倍數佢。佢一定想盡辦法壓抑你嘅，呢、這個唔理係習近平嘅驕傲，抑或係咧呢個中國戰略欺騙，嚟嚟去去係美國嘅制度，參眾兩院大量嘅呢個軍事科技嘅公司、石油公司、金融公司，佢哋需要控制住參眾兩院為佢哋嘅利益服務，因此只要出現任何有超越佢嘅力量，佢都會全力去壓制嘅，就唔理你究竟係唔係咧欺騙佢，唔理你究竟係唔係咧呢個所謂咧習近平太早。放棄咗鄧小平嘅不出頭呢、這個咁嘅觀點，我相信咧絕對唔係呢啲問題。任你點做，因為歷史證明 當日本追到美國60%的時候，當時的日本就有所謂日本第一的講法。最後美國又點呢？點樣懲罰日本呢？嗰一招啊，由80年代上世紀打冧日本到現在幾十年啦，日本都起唔到身。日本今時今日嘅情況就係當喺上世紀80年代，日本第一對追近美國嘅時候，就有呢個問題出現嚇，用金融嘅手段，用各種嘅手段，美國就懟冧日本。俄羅斯同樣情況，當接近佢嘅時候，俄羅斯就崩潰。所以如果今日嘅中國又開始接近佢，美國對中國嘅壓抑咧，可以講話一定會出現嘅。嚇，咁呢個出現成唔成功係另外一件事，呢個政策成唔成功另外一件事。但我就覺得唔係因為習近平驕傲，出頭啦，放棄咗鄧小平嘅不出頭啦，嚇，又唔係我哋有咩對美國要欺騙啲乜嘢，因為中國是一個5000年的大國，美國只是255年的呢個新興的國家。我哋已經經歷了若干次400年的考驗，美國仲未經過第一次300年的考驗。世界的歷史都有規律的，中國已經經了很多次400年的朝代的考驗，美國並未經過。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一点点，一星星，只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像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每夜唱不停，为了心中思绪无法平。每夜唱不停，围绕似碎的心被望听，每夜唱不停，让那空虚感觉无法停。每夜来伴你，盼望含碎的心相依。划破空间，穿过宁静，盼望歌曲飘向你，愿你的心给我和应。每夜唱不停，为那心中一串你望陪伴你，去觅前面应走的路径。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像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你的心 唱不完，为那心中一串未了情，盼望陪伴你去觅前面应走的路边，半夜唱不完，为那心中一串未了情，盼望陪伴你